据南朝鲜报纸《劳动与世界》报道，民主工总21号在首尔的全国经纪人联合会大楼前举行集会，表示决心争取朴槿惠立即下台，财阀机构和新国家党解体。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同一天在首尔的特检办公室前举行记者会，要求对笼络国政的罪犯进行迅速公正的调查。